场，跑不完的操场，原来笑成这样。 存在感，听看你从未体验过的活力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，活力调频，你也在其中。 爱到血肉模糊， 快乐的理由。我说在爱到血肉模糊时候，泪水能补救，可惜的伤疤结在心头，只能笑一笑问候。好在有天窗问昨夜没人可说内疚，因为到最后我们才能拥有爱了很久的朋友。